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3, Session 4, 天国的来临第三部分第四讲，我们继续讲耶稣行神迹的大能，证明天国已经来了。上一讲我们讲到责备这个字，连风浪耶稣都斥责到。Although it is assumed that in such a case there is no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ower of the devil and the raging elements crossing Jesus' path. 虽然我们假设在这一次呢，路加八章二十四节这一次呢，魔鬼的大能和耶稣面前的风浪没有直接的关系。The word rebuke indicates, 但是福音书用斥责耶稣责备风浪就指出呢， Jesus' absolute authority in the natural kingdom over all destructive influences operating in as a result of sin and of the curse on the world. 用责备这个词就指出耶稣在大自然界这个国度里有绝对的权柄的。耶稣胜过一切因为罪，因为上帝咒诅这个世界，胜过一切这一些的后果。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胜过一切的破坏性 的影响力，因为罪，因为咒诅的缘故，各种的破坏性的影响力，耶稣绝对有权柄统治他们的。 This is however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同时这个就是一个上帝的国来临的一个的明证。 Christ penetrates into the province of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基督介入到，深深进入到这个世界的王的统治范围里面， and vanquishes the hostile powers which devastate creation. 耶稣基督打败了一切要让被造世界荒废掉的这些的带着敌意的能力，耶稣都打败。He is again the ruler, the Lord and the King of nature. 上帝再一次的是统治者，是主宰，是自然界的君王。He not only opposes the power of the enemy in the natural kingdom. 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敌对在自然界里的撒旦仇敌的能力， but as the Son of God, 不但如此，他身为上帝的儿子， He also has disposal of all the riches of his father, as appears, for example, from the repeated multiplication of the loaves. 不但如此，他身为上帝的儿子，他手中有一切他父天父的丰富，譬如说他不止一次掰饼使几千人吃饱。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and Jesus' miraculous power is most clearly visible in those miracles that have been most often denied. 一些学者们认为某一些的耶稣的神迹是不是事实的，就是在这些的神迹呢，天国的来到跟耶稣行神迹的大能是特别清楚的看得出的。 And whose place in the gospel has been most openly ascribed to the so-called formation of legend at later times. 这些学者们认为这些呢不是事实，特别是后来的人呢懂得怎么构造捏造一些的传说，一些的故事，所以有这些的神迹的。 That is the raising of the dead. 譬如说耶稣使死人复活，马太第九章十八节和平衡经文，路加七章十一节等等。 The gospels themselves do not reflec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death and of the raising of the dead. 福音书本身呢没有直接去反省，就是说教导死的重要性和死人复活的重要性。 But in the light of the entir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it is clear that. 当然我们看整个耶稣所宣讲的天国的福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 It is exactly in the delivery from death that the salvation of the kingdom reaches its climax. 就是因为耶稣能够搭救人从脱离死亡，天国的救恩就到了他的巅峰了。 Dead persons are raised, 死人复活。 Because in Jesus' action, that kingdom is beginning to be realized. 因为透过耶稣的大能的工作，天国已经开始实现， In which there will be no more any death. 天国中不会再有死亡的。两段的经文，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四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括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 都过去了。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没有在死亡这件事了。 It has therefore been rightly said that anybody who wishes to understand Jesus' work of salvation from the idea of the kingdom of God and from Jesus' messianic office cannot draw a rational line of demarcation among miracles between the so-called possible or impossible. 因此有学者正确地说，人若要真的去了解耶稣基督救赎大功，从神的国的角度来看，又从耶稣身为弥赛亚的身份来看耶稣的救赎大功的话呢，你不可以把耶稣所行的神迹用理性主义来划分，一是可能的，哪些神迹是不可能的。 For the kingdom of God revealed in miracles signifies the redemption from all evil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hole of life. 因为透过神迹显示着上帝的国度呢，就指出上帝的救赎是使人脱离所有的邪恶，然后呢，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宇宙的生命都恢复，都复原了，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神迹的，连死人复活也是可能的。 It is remarkable, moreover, that a judgment for the unbelieving and impenitent nation which is entailed by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even demonstrated by a miracle. 所以很奇妙的，很惊人的是，耶稣如何审判那个不信的，不愿意悔改的以色列国，就是上帝的国，天国来到的时候，结果就是以色列国不信不悔改。耶稣的审判呢，甚至乎用一个神迹来示范 ，That is by the withering away of the fig tree， 就是用无花果树的枯干来显明的。马太二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二，马可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马可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Although the meaning of the curse on the fig tree has given rise to a great diversity of opinions and all kinds of arbitrary explanations about the origin of this miracle story. 虽然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的意义何在，就是各种的学者提出各种的意见，也有各种的很随意的解释这个神迹的故事的来源是什么。虽然是如此， The withering of the fig tree certainly has in our opinion a symbolic meaning.无花果树的枯干肯定对我们来说有一个象征的意义， That is, it is a prophecy of the judgment that will overtake Israel on account of its barrenness. 就是指出以色列因为他们的枯干就预言着审判，耶稣预言因为以色列没有生命，所以有一天他们要面对审判的。 Viewed in this light,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This miracle is the counterpart to the saving miracles.这个审判性的神迹就是一个平衡点，来对照其他救赎性的神迹。 And occupies an organic place in the scope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and in totality of Jesus' miracles. 这一次的咒诅性的神迹在整个耶稣宣讲的天国的福音里面是有它的有机的地位的，也是在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里面，这个咒诅性的神迹也是有它的地位的。 The name by which Jesus' power to work miracles is indicated and which therefore may be considered more or less as a terminus technicus is dunamis. 耶稣行神迹的这个能力是用一个名称指出的，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看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 dunamis。 这个 dunamis 这个字就是大能。Thus, Mark 6:14 says, 因此呢，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是这样说的，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 Miraculous powers are active in him. 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三十节，耶稣当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能力。 The power of the Lord was upon Jesus to cure them.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 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He gives commands to the foul spirits with a marvelous authority. 耶稣用一个很奇妙的权柄来吩咐污鬼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六节。好，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The miracles themselves are more than once called dunamis. 神迹本身不止一次被称为是大能。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二节。当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异能。” Dunamis。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异能。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五十四节。从第五十三节开始读，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异能 or simply dunamis， 或者就是能力啊。另外啊，一处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不行什么异能，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On account of the above mentioned significance of Jesus' miraculous works， 因为我们上面指出耶稣行神迹的重要性 ，this dunamis therefore entirely assumes the meaning of the divine power of consummation。因此呢，这个行神迹这个异能呢，就假设了这个上帝最后的整个计划的终结的。那个的大能 making Jesus' birth into a miracle already at the outset， 因此耶稣的诞生本身从开始就是一个神迹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就是玛利亚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determining the whole of his action and course of life， 整个的上帝的把他的计划带到终点的那个大能，就决定了耶稣整个一生的过程跟他的作为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圣灵的能力，参考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八节，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 He is the one in whom the glory of God also indicated as dunamis and the definitive coming of God to the world attended by the divine dunamis is now realized。耶稣就是那一位，在他的身上，上帝的荣耀，上帝荣耀也被称为是大能的，还有上帝决定性的进到这个世界，有上帝的大能，上帝带着大能来到这个世界，在耶稣的身上都实现了，包括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六十四节，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大能，还有上帝来到这个世界。马可九章第一节，马可十三章二十六节。This eschatological power is historical power, leading the world and history to their goal. 这个末世性的大能，是在历史中显现的大能，带领着世界和历史到它的目的地。From all kinds of characteristic traits, it follows that. 所以从神迹各种的特质，我们可以下这个结论，结果是 The miracles can only be view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耶稣基督所神的神迹 必须要从天国的来到的角度来理解。Thus, for example, they are repeatedly indicated a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phecies. 因此，耶稣行的神迹多次的被指出，就是应验先知的预言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还有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Or as evidence of God visiting His people with the blessings of salvation, 或者说神迹就证明上帝眷顾临到他的子民，带来救恩的福分的。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上帝，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又说上帝眷顾了 visit 眷顾了他的百姓。 This visiting is to be understood as the long promised delivery of God's people, which had been looked forward to for such a long time. 上帝的眷顾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多年来应许他的子民，多年来等候上帝来搭救他的子民的。参考路加福音第一章，就是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撒加利亚所唱的诗歌第68和第78节。第68节，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第78节，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上帝眷顾，上帝成就救恩。 Jesus' miracles again and again suggest to the people who do not know him as Messiah the thought that he might be the son of David. 耶稣所行的神迹一次再次的使人呢，就是不认识他是弥赛亚的人呢，可能想到他可能就是那位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Some of them desiring to be cured by him incidentally address him as such. 有些愿意耶稣医病医好他们的病的人呢，就是这样子称他为大卫的子孙的。举出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七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从二十一节开始，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节，我们从第二十九节开始，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的，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 Son of David, 可怜我们吧。参考其他平行的经文。 Just as the disciples worship him as a son of God because of his power over the wind and the sea, 就正如呢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因为耶稣掌管了风浪而称他为神的儿子，这样来敬拜他。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三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 This is why Israel's recalcitrance will be laid to the charge more heavily than to any other nation. 因此呢，以色列的不信不顺从呢，就面对更严厉的控告，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严厉。 Exactly because of these manifestations of Jesus' power, 恰恰就是因为耶稣已经彰显这些的大能，参考马太十一章二十一节等等。 On the other hand， 从另外角度来说， The belief in Jesus as the heaven sent sovereign ruler， 人若相信耶稣就是天上被差遣来的君王统治者， will entitle the Gentiles to sit down with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就让外邦人都可以与亚伯兰以撒雅各在天国里坐席的。马太八章八到十一节，参考平行的经文。 Moreover， 不但如此， The real issue with miracles is the glorification of God， 神迹真正的问题是神得到荣耀，参考马太九章八节，路加五章二十六节，路加十七章十七到十八节等等。 By those who do not belong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in the narrow sense of the word， 就是那些不是狭义的属于以色列民的那些外邦人呢，归荣耀给神，参考马太十五章三十一节，他们归荣耀给以色列的上帝。 A miracle as much as preaching in its sense of being a revel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is a confrontation which necessitates a decision。 神迹和耶稣的讲道一样，都是显明神的国度，这些都是向人提出一个挑战，人必须做出一个决定， for or against Jesus， 人要站在耶稣那边还是敌对他。 As the victor over the evil one， 耶稣是战胜那恶者的那一位，你要跟随他还是敌对他。 And the bearer of the spirit of God， 耶稣是圣灵充满的那一位，你要跟随他还是敌对他。马太十二章三十三十一节，还有平行经文，马可九章三十九四十节， of faith， 你要相信他吗？马太八章十节，九章二十八节，马太十五章二十八节，还是你不信他呢？马太十三章五十八节。 And hardness of heart， 人要心更加的刚硬吗？马可五三章第五节。 And of the sin against the Holy Spirit because of the opposition to the clear manifest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上帝的国度已经清楚的彰显了，你要犯亵渎圣灵的罪吗？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节，还有平行的经文。For this reason， 因为这个缘故， The miracle in itself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神迹本身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事， Nor even the sharing in Jesus' miraculous power， 甚至乎有了耶稣那种行神迹的大能也不是最重要的事。 But much rather， 反过来说，什么最重要的呢？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redemption of the kingdom which is thereby revealed， 神迹是彰显天国，你是否在天国的救赎上有份，这个才是问题之所在。路加十章二十节，参考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 Where Jesus interrupts the miracles in order to go elsewhere to preach the kingdom of God with the words for therefore I am sent。 在 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耶稣终止了一次的神迹，为了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宣讲神的国，因为耶稣是为了这个宣讲神的国而被差遣的，参考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耶稣行的神迹赶鬼和宣讲天国的福音，都是证明，都是彰显天国就是旧约所等待的，旧约神所应许的伟大的最后的救赎的时刻，天国已经到了，神迹有这个的功能。下一讲我们开始讲第十一段，耶稣宣讲福音。从耶稣讲道的角度来看，天国已经来了。